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。 本集播音张恩泽，童音明月照金轮，第24集。与此同时，他伸手给了何修义一个耳光。在剧本中，这是为了让宋智不挂念，安安心心娶妻生子。因为沈岩知道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。结果，那个耳光再次像是轻浮一样。 停停，左然，你能演得更好。 第二次打依然太轻， 不够真实。 重新拍摄再次失败，李超隐的态度明显较前两遍严厉了一些。 怎么时好时坏，开始情绪酝酿比较到位，可是没有保住势头，最后情绪爆发很有问题。 在第四次 NG 时，李超隐撂下了开拍以来最重的话，他紧皱着眉头。 左然，你似乎很脱离状态。 抱歉。 李超隐是个有名的导演，教训之后又轻轻地走到左然的身边，问他， 告诉我你在烦恼什么，上次是看不惯，这回又是什么，讲出来让我帮一点忙。 李导，不可以假打吗？修义是我朋友，我没办法完成。 我知道中国电影一般是假打，但是假的就是假的，无论如何模仿效果都要打个折扣，这个镜头非常重要，我不希望应付了事。 好莱坞便基本都是真打， 没有其他办法吗？ 李超隐摇了一下头，听见左然说何修义是朋友，何修义心中异常的惊讶。他们二人认识才一个月啊，在片场外几乎没有任何的交集，左影帝竟然把自己当成朋友了。而且在传闻中，左然性格高冷，与圈子里的所有人关系都没有多好，说是独来独往也不会很夸张。左然，何修义想了想，上前一步，伸手握住了左然的手腕。左然僵了一下，垂眸看着，被握着的手有点不自然。我是一个专业演员，如果不愿牺牲，要求李导将真打改成假打，或者叫人来替，那不是就跟柳阳婷一样了吗？左然，对于演戏这件事情，我很认真，也很珍惜每个镜头。我对事业有追求，也对自己有要求。如果改成了假打，甚至叫人来替，我会难受的。这种折磨远远不是被打一下能比拟的。只是一个耳光，真的没关系。我脸皮厚，打也不疼。 我明白了。我去和李导谈谈，明确一下他的要求，这样才能一次通过，不让你白挨打。 谢谢。第五次拍摄前，左然看了一眼剧物，问道， 还有冰块没有？先把铝壶拿到这边来。 啊，有。 为了消温降暑，剧物准备了一个保温壶，每天将在酒店冰箱里制作好的冰块塞进去，带到片场，并在拍摄间歇时分发给剧组众人。这是原始的降温方法，不过总比干呆着强。剧务小跑着去拿，很快便拎着一个小桶回到了片场。李超隐喊 action 后，何修义开始了表演。 对不起。 何修一的表演甚至比前几次更好。对面左然演技让人看得心惊，他的眼神中有着十万分不舍，然而却明白自己必须那样做。最后左然用不重又不轻，刚好符合李导要求的力度打在何修一的脸上，同时仿佛用尽了全身上下的力气一般地说道， 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，滚。 OK， 非常好。 李朝银很少会直白地夸奖演员，一般来说即使他很喜欢演员们的表现，也只是说刚才演得有点意思，保持这个势头等等。非常好这三个字代表着李朝银有些过于兴奋了。左然看着巨物， 冰 啊！ 巨物连忙递上了冰桶，左然伸手拿出了几个冰块，轻轻地按在了何修一的脸上。何修一能感觉到凉凉的冰块贴在了自己有些发热的地方，很舒服，扩张了的血管变得安静了下来。左然掌心冰块很冷，但手指却很温暖，指尖轻轻地触碰着何修一的耳朵脖子。一冷一暖之下，何修一有些轻微的愣神。渐渐的，冰块融化了，两个人一起雾化的。左然的掌心直接贴上了对方的脸颊，左然小心地捧着，拇指还在方才被打到的地方摩挲了两下。何修一抬着头看着左然正盯着自己的眼睛，没来由的有些心跳加速了。几个方形冰块化成的水慢慢的在左然手里变暖，那融了对方身体热度的水珠仿佛能够烫人。何修一感受着温度简直有些坐立难安。左然翻过手指，用纸背将水轻轻地擦去了。左然，何修一实在有些受不了了。我没事了，不疼，我也没有什么皮肤病之类的。李导说要讲讲接下来的几个外景拍摄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左然将还带着水珠的手从何修一脸颊移到了后颈，稍微一用力便将何修一揽在了怀里。他用下颚蹭了一蹭何修一的发底。 去吧。 何修一看着左然的喉结，鼻尖轻嗅到了对方的味道，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，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对于这一场抽耳光，何修一没觉得怎么样，但是他感觉到他对面的左然似乎比自己要难过许多。至此，沈家大屋的剧情全部结束了。换片场前，总制片人周玲率领整个剧组跑到了京西草原的某个马术俱乐部游玩，说是剧组福利。周林是个抠，用下跪来拉的投资自然不舍得用，那俱乐部无比便宜，普通马30块一小时，跑马50块一小时，不会骑还可以请个马官免费的。天特别蓝，白云轻飘飘的，草原辽阔，苍茫碧色直扑天边，阳光照在上面，好似为其铺上了一层金粉。风起时，便掀起一片碧涛金浪。草原中有许多马匹点缀其中，平添了几分生机。远处山峦绵延起伏，看得不太分明，好像被罩成了一层柔软的纱帐。左然会骑，但何修义不会。但是公园里面那种转圈的马，他小时候还是骑过好几次的。翻身上马时， 左然好像十分不放心，一直站在马下，还扶着何修义。何修义站在草地上，左手抓住马的缰绳，右手握住马鞍前桥，一脚抬高踩住了马灯。左然伸手轻轻地扶住他的后腰。何修义也没有在意，何修义的腰细，他身体的热度透过衬衣传到了左然的指尖。左然强控制自己，才没有将指尖划向对方因为要上马而肌肉绷紧了的腰侧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期播音宁月、赵经纶、张恩泽、童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